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风雨。我不能随波浮沉，为了我挚爱的亲人，再苦再难也要坚强，只为那些期待眼神。是若在，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看成败，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。已变成遥远的回忆，辛辛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进